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呢啲 plantation 呢，當然嗰啲人亦都俾個奴役啦，係咪，就係全部就差唔多係奴隸咁樣，就算你俾啲工資都係好少嘅。咁如果大家睇過啦，被奪走的十二年嗰度電影啦，就係種棉花啦。咁嘅時期呢，然後就係不斷就向呢個西方啊，呢、這個咁樣嘅當時大英帝國淨係帝國啦，去呢個帝國呢就供應呢啲咁嘅原材料。礦產啊、木材啊、農產品啊各樣嘢。咁然之後呢，佢就真係加工變成呢個製成品，就賣返俾呢啲國家嘅人。當然佢亦都賣返歐洲其他國家啦，但最後賣返俾呢啲人。賣返俾呢啲人嘅時期呢，佢哋就辛辛苦苦呢，就算佢出口呢啲原材料，出口呢啲糧食一樣嘢，佢賺到些少嘅錢返嚟呢，佢就將啲錢就要賣返你嘅製成品。因為佢自己出產唔到，即係嗰時中國都講啦，即係連一口釘自己都出產唔到、就要喺外國進口嘅釘。咁人哋要幾多少錢你都要俾，因為你自己冇嘛。咁佢呢啲呢就係叫做高增值嘅，即係有高科技含量嘅製成品，佢就索價幾多都得。 但係你調返轉，你嗰啲鐵要賣俾人呢， 冇錯， 咁你又唔可以控制喎、啊。 就唔能夠叫高價喎、因為個問題呢，佢有佢自己都製造好多競爭者，等你哋自己嗰啲窮嘅嚟競爭，係咪，譬如原來你又出咖啡，佢又出咖啡，你哋鬥賣鬥咩啦，鬥平啦，就賣俾我啦，咁樣。所以呢佢就低價就嚟去可以攞到呢啲咁樣嘅原材料，然後高價將製成品賣返俾你。呢隻個遊戲嘛，當然而家個低價面亦都係大量嘅廉價嘅勞動力。廉價原材料，廉價原動力，係咪，咁然後呢度呢就有呢個大量嘅資金、大量嘅即係技術。咁所以呢個係完全唔對等嘅。咁喺殖民主義嘅過程入面呢，當然你就話呢個直情就係一個殖民主子同埋被殖民嘅人嘅關係啦。好。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1945 年之後，其實呢全世界都有一個所謂去殖民化的浪潮嘛 ,decolonization 嘛。咁去殖民化呢，就於是好多國家呢都經過好艱辛甚至好血腥的鬥爭呢，就爭取獨立。比如印度甘地帶領印度人獨立。譬如胡志明帶領越南人係咪反抗法國的統治者即係打幾辛苦，那個奠邊虎之役啊咁樣。咁好多國家都經歷過呢啲咁嘅獨立。咁但係獨立咗之後呢，其實以為可以當家作主啦。梗係假㗎啦。因為第一你個經濟已經係嚴重扭曲咗啦。係咪，你根本呢完全譬如真係成個國家都已經係去晒係種甘蔗㗎，種香蕉啊，種菠蘿啊咁樣。淨係採礦啊咁樣。你要完全變返一個多元化嘅持續經濟呢，談何容易啊。咁不得已喎，西方會唔會幫你呢？一定唔會幫你啦，佢係想你延續呢種咁樣嘅關係，延續呢種呢我哋叫做咩，帝國主義之下嘅國際勞動分工嘅秩序，係咪，你永遠都喺呢一個咁樣嘅二拉三拉四拉嘅位置，我就高高在上，係咪，因為我係有超額利潤㗎嘛，於是你就繼續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大量廉價嘅原料俾我就得啦。咁所以即使呢好似已經係經歷咗民族解放嘅運動，分分獨立，即係由幾十個國家一下子而家變咗200個國家，即係全世界。但係其實好多國家呢喺實質上呢仍然係受到好大嘅制裁，即係經濟上呢係依賴呢啲發達國家。咁依賴入面呢仲不得已仲加埋一樣嘢，就係債務啦。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個叫經濟殺手的自白嘅美國呢、這個 John Perkins 寫嘅 The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 呢，其實佢又好揭露性嘅，佢就係講佢以前呢係間接地呢係受雇於 CIA 嘅中情局嘅，佢就去好多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呢就嚟去氹佢哋借債。咁當然借債呢而家嚟講呢，你如果係正規嘅可以經過 IMF 啦，可以經過 World Bank 啦，係咪，但其實好多到頭來都係經過即係西方個好多大嘅呢啲銀行。好啦，咁然後呢就叫啲國家嚟嘅領導人去借債。咁當然亦都有貪污嘅成分啦，就話原來借咗債呢我靜雞雞呢又有你自己可以過水濕腳嘅咁樣，係咪，咁又話有搞好多大嘅工程，但係佢借咗債嗰啲工程呢全部呢就唔係俾本地公司，一定係 俾 外國公司，係咪，外國公司完全掠水，所以佢借咗之後呢又完全返返落去外國公司嘅口袋入面，雖然外國公司梗係有做啲嘢啦，係咪，咁所以但係呢於是你就欠咗一 一身債啦，即係講得難聽啲，一屁股債啦。咁然之後咧，利搭利喎，係嘛？於是佢就係利用呢樣嘢咧嚟控制呢啲國家。其實拉丁美洲好多國家咧，就美國咧就係用呢啲咁嘅手法啦，甚至歐洲咧就嚟去一路控制住佢哋，令到佢哋不能自主。咁亦都咧唔好忘記，呢啲國家因為係一種完全依賴關係咧，冇咗一種即係自足嘅經濟咧，佢係靠好多呢啲原材料嘅出口嚇嚟去賺取外匯，然後先至去買糧食喎。嗱，嗰度先荒謬喎，因為譬如500年前佢哋嘅糧食係自給自足嘅。係嘛？一定係啦，因為以前嚟講，基本上度度都係農業社會嚟㗎嘛，係嘛？咁大部分人都係住喺農村㗎嘛，咁佢哋基本上係糧食自足嘅。我即係我都係天災嗰啲別論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咧，而家經歷咗呢一個殖民統治嘅洗禮啊，嚇，即係災難咧，應該話咧，佢哋基本上係扭曲咗咧，嗰個糧食分分鐘係唔自足，就要靠出賣呢啲咁樣嘅原材料或者係勞動力所賺翻嚟嘅嚇，嗰啲咁樣嘅錢咧嚟喺國際市場上面買呢個糧食。好啦，但係當佢譬如佢係出銅礦嘅啊，但係當個銅嘅價格唔知點解突然間大跌嘅時期，咁佢嗰季度或者嗰年嘅收入，個國家收入就大幅下降，佢分分鐘唔夠錢買糧食，於是就導致大規模嘅饑荒。嗱呢種情況啊，你話係天然咩？係人為㗎嘛。所以即係曾瑞明咧，佢嗰度講咧，佢用一個政治哲學咧，佢係用一個理念化角度嚟睇。但係咧，我就比較強調咧。就是用呢個真正歷史角度， 現實世界嘅 係啊。咁呢個歷史角度咧，其實喺西方有兩個史學家咧，其實大家一定要即係就算唔睇，你都要了解下佢嘅觀點。一個就是法國啊嘅歷史學家，佢叫年鑑學派啊，即係創立嘅人之一咧，叫做布羅代爾啊 ，Braudel 叫 Fernand Braudel 呢個 Braudel 嚇。咁呢個 Braudel 咧，其實佢就係、是、寫咗三卷本嘅叫做15至18世紀嘅物質文明、經濟同埋資本主義。咁佢係咧喺有史以嚟咧係探索資本主義點樣崛起同埋不斷演化咧係最詳盡嘅歷史。而且佢嘅重點咧係真係唔係喺嗰啲帝王將相嗰度，唔係話咩戰爭啊嗰啲，而係佢真真正正咧係睇整個嗰個經濟活動啊，嗰、那個即係物質條件啊，不斷個技術啊個演化咧係分析得好深入嘅。佢第一本咧，佢三卷本嘅，第一本咧就1967年，最尾嗰本咧就1979年。咁啊，當然咧，佢1985年已經過咗身嘅啦。咁呢個就布羅代爾咧，呢個係經典三卷本。另外一個咧就未過身嘅，呢個就美國嘅一個歷史學家，就叫做伊曼紐華倫斯坦 （Emmanuel Wallerstein）。咁啊 ，Wallerstein 咧，其實佢就提出一個好出名叫世界體系嘅分析啊理論，冇錯，叫 World Systems Analysis 嚇， 應該叫分析。 World Systems Analysis 即係現代世界體系，佢亦都係三卷本嘅，哇，犀利啦，真係！即係我好坦白講，我其實我冇正式睇曬嘅嚇，因為我冇咁嘅時間。咁啊，佢最先發表咧就係1974年第一本，咁咧就1989年第三本，但係原來我頭先上網查一查咧，我都背啊，原來佢2011年啊就發表咗第四卷，所以而家唔係三卷啦，係四卷嚇。佢第四卷咧就卒之就講到1914年嘅嚇，佢就係分析就係過去幾百年嚟咧呢個資本主義點樣一路擴展遍佈全球而建立起嗰種關係。咁佢個理論咧最即係突出啦，即係個概念就係叫做中心同邊陲嘅概念啦，就 core 同 periphery。即係話西方嘅啲富裕國家嚇，即係發達國家包括埋日本喎嚇，佢叫 core。而其余嘅国家咧就叫做 periphery， 就系边陲。咁咧就大家咧表面上我哋而家咩 WTO 啊，推行全球自由贸易啊，咁样哇，大家可以透过自由贸易啊、自富啊咁样，好似讲到世界是平的，系嘛？喺一个平嘅世界，我哋大家都可以咁样自富啊。咁啊，梗系呃人噶啦，因为呢个世界点会系平嘅？系绝对唔系平嘅啊，其实唔对等嘅。西方呢个中心咧就掌握晒所有嘅高端嘅技术啊，高增值嘅产品，咁啊。當然亦都係最高等嘅學府啦，係嘛？最多嘅科技專利權啦，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佢就最重要就係資金，佢擁有大量嘅資金。相反，呢個邊陲咧，其實佢係好短缺嘅資金，所以甚至好少借債嚇。於是咧就變咗債務奴隸。另外咧，佢只能夠提供咧就非常廉價嘅勞動力，大量廉價勞動力，低端嘅產品，低增值嘅裝嵌啊咁樣，咁同埋就係大量嘅原材料，頭先講過啦。咁呢個咧就係中心同邊陲，當然佢後嚟補充咧就係一個叫做半邊陲，就係 semi periphery。佢話有啲國家咧，譬如好似台灣啊、南韓啊咁樣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咧就 semi periphery 嘅位置，即係比起 periphery 嘅境況好啲，但係其實咧 同中心都係有一段啊距離嘅咁樣樣。咁佢呢個即係分析咧，其實係對我哋認識呢個世界咧，確實係提供咗即係好大嘅啟發。 其實講到呢度，我都想分享一下，因為咧我都係對我嚟講幾大衝擊，因為其實我都係喺個 Facebook 度咧睇到即係同呢個曾老師嘅對話啦，咁睇到華倫斯坦佢嘅觀點嘅啫，即係我覺得係對我嚟講都幾衝擊，因為我發覺原來咧我哋真係不斷即係一路受西方嗰、那個即係啲意識形態嘅影響啦，佢不斷灌輸一種咧即係現代化理論啦，即係原來我以前睇世界咧就覺得呢個世界真係所有就算你話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啦，尤其是呢啲咁嘅名啦，就係原來呢個發展中國家，只要你一個國家不斷發展、不斷去現代化，即係你有工業啊、生產啊、提升你科技啊，咁你個國家就始終你到最尾咧，你都會富強嘅。原來我發覺我哋細個，或者我覺得好多人，我自己係好大衝擊嘅，就係原來我一路都覺得原來呢個世界咧係，我以為係只要你不斷咁樣發展個國家咧，係啦，咁、那個國家到最尾就富強嘅。但原來呢頭先講翻 係 啦，原來係好天真嘅。原來頭先講個世界體系分析啦，原來就話呢個世界咧，就算你幾努力啦，呢、這個國家係點發展咧，到最尾你都會係都係一個邊緣國家，你冇辦法去冇辦法去嘗試走出呢個框框咯。 冇錯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當然今時今日咧就係、是、呢個國族嘅爭霸，同埋跨國企業之間嘅嗰種嘅商業嘅。即係巧取豪奪嘅爭霸咧，已經係連埋一體㗎啦、所以咧見到一個現象好有趣嘅，我哋好多國家元首互相訪問咧，佢背後就係一個大嘅商貿談判團或者就係、是、好奇怪喎、喂，本來呢個政治層面啫嘛，但係而家政治同經濟咧已經係即係百分百緊掛鈎㗎啦，咁啊後面咧分分鐘咧就有成幾十人。嗰啲全部係商家佬嚟嘅，係資本家嚟嘅。咁啊，國家元首啦，國宴啦，飲完嘢之後啦，大家就簽署啦。但好多時簽署嗰啲咧就唔係關於政治嘅嘢，而係經濟合作。經濟合作咧，原來就係嗰啲商業嘅合同。哇！你又投資幾多喺我度，我又投資幾多喺你度咁樣樣。其實就資本家咧，大家就喺度拉關係啊，做生意啊咁樣樣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你話講即係世界和平啊，或者係世界全球公義嘅話咧，其實真係你唔能夠迴避呢個問題。就係國族之間咧，其實係有一個利益上嘅好大嘅即係紛爭，但係咧實際上咧仍然有所謂中心同邊陲嘅差異咧，係有巨大嘅不平等。咁所以咧就係、是、最近呢幾日咧，我哋聽到個新聞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就比較開心嘅，就係、是、金磚國家有冇聽到啊？就係、是、話成立一個開發銀行啊嘛，就係同呢一個西方嘅 IMF 啊、World Bank 嗰啲嚟去抗衡啊嘛，咁當然咧，中國啊、俄羅斯啊、南非啊嗰啲啊、巴西啊嗰啲咧，嗰幾個金磚國家咧就注資落去啊嘛，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漫長、好曲折嘅一個抗爭嚟嘅，但係起碼咧，我哋呢個都係開咗個端先，係嘛？好啦，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即係全球公義呢個問題咧，其實真係都未講得透徹曬嘅，但係起碼咧，以頭先個半鐘頭咧，都俾大家一個比較清晰嘅觀念、其實我哋唔係話即係好空泛講全球公義，又背後咧係有好多呢啲咧不能夠迴避嘅歷史嘅現實嘅。好嘛，好啦，咁我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拜拜。 哇，好值喎！呢個真係幾好。 我覺得好中意個黑 族，係啊，好掂啊！呢個得我要食多啲。 上年唔同， 上年冇呢、這個， 上年冇呢味啊，冇 呢、 這 個， 呢、這個新味， 新品種嚟嘅呢個。 迷你奶黃月餅原價288元，7月31日前訂購一盒258元，訂購兩盒或以上，每盒只售228元。 限量1000盒迷你松露奶黄月饼，原价328元，7月31日前订购，每盒288元，100%香港制造，冇添加。 同一送货地址订购松露金鱼或奶黄金鱼，即可享买10送1优惠，多买多送。 查询或订购，请上 www.25686811.com 或者致电25686811啦。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個啤啤人用兩隻手指搣我 啊！我都係俾人搣個啤啤啊！ 佢係舊波， 試下喂， 你高啲啊，企直啲啊！ 哇，好問喎！ 跟那一個早晨大吃，快不發齊味。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劉溝、Coffee 吳潮吳吹。